在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至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27号拜谒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向人民军烈士表示了敬意。由黄秉睿同志、李明珠同志、朴永植同志等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和各军种各军级单位指挥成员一同参加。金正恩同志到达了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以金正恩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敬献到献花台上。金正恩同志同参加者一起为人民军烈士默哀后，拜谒了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墓。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全体人民军官兵、党员、劳动者和新一代人将保持上世纪50年代英雄战士所发挥的崇高卫国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作为争取祖国繁荣富强和主体革命事业胜利的斗争中非常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并一代接一代加以继承。